擺咗喺度噶嘛，大佬。 唔係唔係，咁嗰啲網友咧，其實都有 check record 嘅，即係親邊過嗰啲人咧，其實都睇到嘅。 喂，老實講，好啦，我當你講一個説法係啱嘅。親邊過嘅唔批評得你嘅咩？喂，我點樣控制嗰啲批評你嘅人啊，大哥？ 嗯。 喂，你我黑社會大佬啊，黑社會大佬都做唔到呢樣嘢啦。是冇道理㗎喎呢樣嘢又。喂我個人經驗咋。因為佢嗰陣時候係不停喺度數佢嗰班嗰啲 status 啊。係咪喺邊個咩民間電台裏面做節目講嗰啲乜嘢第一大佬我話我日日同佢開會啊。點我日日同佢食飯啊。 喂佢都好上 心。日日對住佢啊。我就算我日日對住佢佢未必俾我說服到嘅。大佬我憑乜啊。我打柒佢啊我好似你咁啊。你真係好笑啊你真係。喂所以喂黃仁達唔係錯得曬㗎喎。唔回應你囉。喂而家你憑乜啊。你凭乜嘢同黄仁达？你同佢平起平坐大家都唔系议员啊，大哥，大家都系咁攞咁上下嘅 percentage 嘅票啫。好似黄仁达仲高过黄毓民啊，大佬。 其实佢系阿黄仁达系好了解毓民嘅，佢了解毓民，同时间佢亦都即系根据翻过往唔同嘅，跟住你啊，同埋阿老萧啊，即系唔同嘅一啲即系僆仔同佢相处咧，佢系好识得去处理佢嘅。第一佢就唔會自己落水嘅。咁佢老婆嗰啲嘢呢即係你知佢老婆係即係嗰啲八婆好難管㗎嘛大佬啊。 你講啊。 啊即係你都管唔到㗎嘛係咪咁你嗰啲咩葉正純啊嗰啲戴面具你都落去唔何啦係咪咁但係佢講過一樣嘢講過一句說話好啱嘅嗰個叫教主嚟㗎嘛可以同你平起平坐嗰個就唔係叫教主啦係咪即係呢個我哋成日之前都會引述佢其中一集節目呢即係一做嗰個報導呢就會 call 佢㗎啦其實係。 咪你好簡單咋嘛嗰日我都唔記得同 Edward 分享即係馬超嚟。喂嗰日你喺個大会选举里面对严敏华嗰次，喂，我已经其实系越晒鬼噶啦。喺我的系嘅部队里面我系有打电话俾啲人，叫啲人撑马草嚟嘅。我真系有做呢样嘢嘅。其实我系越晒鬼嚟做呢样嘢。咁你赢少少，咁我有乜办法啊，大哥？喂，你走嚟问我点解？喂你攞呢样嘢嚟搵位入㗎嘛。 咁点都赢咗啦。 咪跟住佢一上到嚟行委会嘅时候俾人夹㗎嘛。咁你靚仔唔鍾意佢㗎嘛。喂咁你鸠屎硬硬家人嚟唔鍾意你啦屌你玩咗好多年咩你係几个月个货仔嘛即係难听啲讲虽然我而家唔会同 Edward 即係讲返呢样嘢。係咪但係喂你好心你教下你条靚即係当佢时啊 ,humble 少少啦。喂你唔係我哋呀我哋搞咁多年呀有时可以串柒柒呀大佬你唔係下下都串柒柒㗎你不去到以为开嗰啲会以为去到维园咁样对住啲建制派啦哥係唔得㗎係咪喂咁你又入得我嚟數嘅。喂我点样同你计咗条數乜數你都入大哥其实根本你就想借个位嚟分裂咋嘛。所以嗰啲理由係假㗎唔係真实㗎。即係佢而家铺面讲嘅嘢唔系坚嘅，真正内里嘅原因，你问我只有得个，老共要打击本土派，你搞出嚟嘅黄毓民 ，OK， 你同我搞掂佢，点搞掂佢啊？打散佢咯，点打散佢啊？咪将自己嘅所有过去讲嘅嘢全部倒翻转头嚟讲，不过好听少少嘅嗰啲说法系，叫大家唔好再去砖头同埋和火带来希望啦。咁咪叫你韬光养晦囉叫你休息一下囉叫你咁咪唔好搏囉。喂佢最近接受嗰个访问都係咁讲㗎同阿飞哥。佢喂大佬最少都判三年喎其实就係我讲一套咋嘛就係不合乎成本效益咋嘛。有乜分别啦 土伯有一样嘢呢即係我觉得係即係你正去到今时今日你话即係再花时间喺即係你话我哋而家都用一節去招呼佢啦我觉得係唔好直嘅但係呢有一样嘢。 咪但你要踢爆佢呢套。 係我知道但有一样嘢我紧。 我都唔想讲因为其实呢个人已经係勾咗啦。 啱啱啱啱。 完全喺个政治舞台度对唔住其实共产党呢如果你真係有听緊我哋节目嘅话呢其实佢冇利用价值㗎啦。佢以前仲有少少利用价值嘅原因系在于乜嘢呢因为你仲系泛民一个成员喺公众嘅心目中喺成个建制嘅心目中系泛民建制一个成员所以呢堡垒由内部公婆嘛用佢嘅讲法就系 佢係有 function 噶，同埋佢動咗支旗嘅時候咧，佢帶嚟成個反對派，唔好話淨係泛民啦，成個反對派係有個分裂嘅作用噶嘛。永遠拗啲路線分歧嘅時候咧，永遠係拗唔完嘅，拗唔停嘅。你變咗你嗰個戰略嘅目標，原本係打呢個建制，明明係打老共嘅，係分散咗大家嘅資源，係自己喺度互抽嘅，屌大佬！所以其實佢其實呢一個 sample 咧，佢呢個樣本咧係有重要性，係我哋真係要以史為鑑，即係從呢一次咧去學習得到。但係佢而家老實講，佢真係冇價值㗎啦。成個本土派陣營，即使黃毓民係掹唔掹出嚟都好，其實已經係土崩瓦解㗎啦。即使你搭埋鳩搭都好，有幾大影響力啫？有幾大影響力咯？幫我聽。是对香港的运动我讲的。因为你除非你继续坚持你的抗争路线。所谓你的抗争路线就是暴力抗争的路线。继续宣扬港独。那么你就有出路了。 咁但係你已經 你唔敢啊嘛， 有好多例證已經證明咗唔 work 咁樣，咁你而家你勇武抗爭，即係你話行唔通啦條路，咁你原本又話即係勇武抗爭之後有政治反就有明天，咁但係而家明天都冇咗，咁你而家又叫人哋去推 廣樣本，所以佢係要負一個好大嘅責任。 係，咁當然係。咁 你同僆仔講嘅時候話有政治反先有明天，出翻嚟咧就一條好漢，一定選到立法會議員，呢個香港民主運動。 但我想講一樣嘢咧， 係言猶在耳咋， 我知 幾個月前嘅咋。屌唔係幾年前啦、 啊。所以大家一定要聽呢阿院長啊，即係佢最新佢剪咗一個jingle呢，咁就係回應緊最近嘅一啲即係、啊、即係雙王之間嘅是非。咁如果你自己唔想聽節目嘅話呢，你短短聽一個兩三分鐘嘅jingle呢，等於係一個呢即係非常之濃縮嘅懶人包。咁你大概已經知道咩事嘅，好過聽我哋咁樣去敘述返複述返成件事嘅由來啦，係咪？即係因為其實佢剪嘅jingle之所以精彩，就是那些說話是由當事人講出來的嘛，是不是由他自己去推翻自即係由佢自己今日嘅我不斷咁推翻昨日嘅我，係咪呢樣嘢先夠精彩嘛。 所以我今日嘅分析同埋今日嗰個評論呢，係建基於呢點解會出現一個前後矛盾嘅現象。 嗯哼， 再中一句、 啊、 背後有手影， 係咪 有人落 order、啊，你唔好再搞啦，甚至乎係威逼同埋利诱。OK， 好啦，咁你点做？咪同鳩搭分裂囉，再削弱一下自己嘅力量囉，还掂你而家都喺个网台里面同我平起平坐囉，係咪大家斗吹嘅咋嘛大哥。 但我一样嘢呢，就想同佢过往嘅支持者同埋今日嘅支持者呢想讲啦，即係即係你作为佢嘅支持者，跟过佢嘅，崇拜过佢嘅，究竟有一个咩启示？呢、這个我哋一定要认识嘅。即係如果你话啊，你嗰个系共产党嘅首映，点解系咁紧要呢？即係你要知道共产党，我之前我哋节目都讲过好多次，其实系你唔好低估共产党呢，理解人性或者理解人呢嘅能力啊，佢理解我哋香港人，甚至乎我哋每个人嘅阴暗面呢，係比我哋更加清楚。 俾自己嘛。 呢、這个共产党係由喂反右大躍進文革 遵义会议嘅时候嘅政治斗争、 啊。所有呢啲政治斗争呢，即係你点样去清党啦，係咪呢啲嘢佢一路走来呢，佢係总结咗好多经验。即係尤其係哇，你见到每次完咗呢啲嘢之后，尤其係呢个文革啦，即係近代嘅，你话对相对于我哋上一代人嚟讲，喂其实你点解六七十岁嘅人点解民政治色变呢，即係点解佢咁 apolitical 呢，咁唔想理政治呢，其实好多人佢哋从曾几何时，其实佢哋係有政治，即係係政治地係觉醒过个字，以为自己觉醒过。即係以为係咪众人皆罪，众人皆诛，我独醒㗎喎，即係个个都系港诛，个个都系、啊、即係呢啲咁样嘅人嚟㗎喎。咁但係喂，当一次又一次嘅分裂，喂一次又一次嘅清党，自己跟唔到，系嘛，即系 follow 唔到嘅时候。 唔系，同埋咧最大嘅问题系咩？点解我上一次都有提过，就系话我哋唔系太熟读中国历史， 系呢个 中共党史嘅斗争嘅人。 咁所以佢咪叫你读书咯？而家佢都啱嘅，呢句说法都啱嘅。 就唔好搞呢，唔好同佢喺度咧喺度度挥。 系， 因为咧佢系用尽人性最丑恶嘅。 唔系，即系你要明白就系话，你。